剩下一句，变了丑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爱惜？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把我抛弃，还敢敢站在那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而自己的距离，或者你难道是为了，是为了重在参与？玻璃一碰就碎，碎的罗曼。一个人哭了累了累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在意？难对决的台词，被看的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哭了倦了，还会不会认真的关心？完美的谢幕表演，在喊着你，是本色还是扮演？是绝配还是配角？是本色还是扮演？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真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心？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男配角的谢幕表演，是为了 对个嘉宾没有，却不知他早已深入这个真实名单生活有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灯光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欢喜情报取药 I 这是探索魔性的 tempo 不然是随时魔性的 tempo It's MIA MIA 搭上火星航班 It's MIA MIA出现了 I got your melody对此开拓着一堆雪手里握着放大镜带走这个天未知的领域 DJ Ben 飞开起来 Lisa Bas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欢喜和情报需要 I 追寻他魔性的 tempo 不然是随时魔性 出现。 来自火星情报局。I got your melody。Yeah.